香港最長壽的科幻網台節目 Sci-Fi 全面睇，恭喜曬十週年啦！祝節目繼續推動科幻文化，介紹更多科幻題材。我是關公大隻外星人和香港大師的導演 GVA 的創辦人梁仲文。 時間是未來，地點在宇宙，在黑暗無窮盡的宇宙當中，有幾位全宇宙最偉大的冒險科學家正駕駛著紅色的瑞星號太空母艦飛翔緊，他們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來的朋友了。不過人人都叫他們做 Sci-Fi 全面體的。 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體，我是 Tasku。 我是馬仔。 我是 Sunny。 是啦，那一會兒不打同埋阿 Peter 同埋阿銘都會同大家講下嘅，咁我哋而家同大家數下榜先。咁數榜之前啦，咁啊講下喂，咁今個禮拜其實真係冇咩科幻片㗎，咁我主要都係講下嗰套咩酒店喎，成日都唔記得，絕命啊。係， 冇錯。 絕命酒店，即係呢個阿提密斯啦，有啲人咁譯啦。咁啊真係上咗啦，咁啊成個上禮拜我粗粗叫做同大家落咗警告㗎啦，咁一陣都會講下點樣一回事，同阿北達。咁啊，當然不打電影時間會再講多幾套其他嘅電影嘅，係咪？咁我哋都會跳咗下個禮拜嗰套講下講，跳去講一講下個禮拜有一套叫《逃亡大計二》啊，《Escape Plan》第二集。咁我哋都提早同大家講講先。咁當然我哋唔會講曬個劇情，不過你話都講下佢咁搞法又如何呢？咁同埋竟然原來第三集都有埋㗎啦，已經啲出咪神嘅嚇。咁一陣都會講下，從各個角度啊，同埋我哋會引申到咧，同阿 Peter 講到咧，其實咩係監獄呢件事啊？即係其實監獄係咪真係一定要有幾埲牆、有啲鐵枝嘅咧？嚇，換咗雷射光咁咪一樣係咪？嗬，咁如果唔係咧，如果一個開放嘅環境，咁係咪一個監獄咧？咁啊嚇，即係監獄原來有好多個層次咁，嗰陣我哋都會討論到啊。咁原來大家原來每一日都坐緊監嘅，大家有冇諗過咧？嚇，嗰陣會講下呢樣嘢。OK， 咁啊，除咗呢個之外，都可能有啲劇嘅，咁例如《十二猴子》又竟然都仲有繼續啦，係我哋都當佢，唉，都唔得㗎啦，講真嚇，咁一陣講兩句啦，係咯。咁呢個《超人特工隊》其實香港就唔知點解，即係咪叫《超人特工隊》？Incredible 第二集啊，咁啊，即係今集就加多咗個 BB 俾佢啦。咁我哋一陣間都會講少少嚇，咁啊，其實就我就望過下啦，當然係嘛，即係當然係嘛。伟大嘅网络系咪？有咩冇得睇啊？系咪？咁啊，大家都望过两眼嘅。咁啊，其实唔系话讲个古仔俾大家听啫，意思就系又会讨论下呢啲旧 I P 咧，即系隔咁多年先挖翻出嚟咧。咁原来喺北美，即系或者外国人咁样做法咧，同啊即系亚洲人咁样做法系好唔同噶，个后果系可以啱啱相反噶吓。咁一阵都会讨论下喺呢个角度讲下，好唔好啊？系啦。咁唔知仲有啲咩啦，係一陣再講啦，係咪？我都諗唔起啦，仲有啲咩嚇？都仲有啲嘢嘅，係啊係咯。好，咁一陣先慢慢同大家講。好，咁新年同大家快講下嗰、那個我今日禮拜聚會啊，點都要講一講啦。 係啦，咁就啊，其實大家聽到嗰陣時，我哋已經應該開始緊呢個聚會啦嚇。咁就係、這個。 唔知嘅，我哋盡快 upload 啦，盡快 upload 啦嚇。 係啦， 未必嘅，可能佢聽聽下，即刻嚟都得嚇。乜原來而家聚會緊咩？咁即刻飛車飛的佢嚟都仲得嘅，因為我哋講緊係星期日去到夜晚啊嘛，咁可能有機會大家聽到嗰陣，係啦，都未嘅，我哋可能都先開始冇耐，大家仲趕到嚟嘅，可能聽到嗰陣 ，OK， 咁快啲講下星期日 呢 個六月 24號，係啦， 係啦， 就會喺翻我哋旺角秘密基地，咁就五點鐘開始就玩到十點嘅。預計十 即五時就功效， 係啦， 幾多七時就 入 席係嘛？係 啦， 十時都仲有得食咁樣啦，係啦。咁啊 ，OK， 咁啊，大家如果即係唔知喺邊啦，當然好多未嚟嘅新朋友，咁可以約翻去新年嘅，咁或者喺翻呢個信和嘅門口嘅水機等嘅。如果五點鐘就咁，如果其他時間你可以同新年聯絡翻啦，可以再來接過你都得，係。 嗯， 其實就喺個頭附近嚟嘅，真係好近嘅，係。咁啊，好。咁就話咁有啲朋友話喂上嚟做咩㗎？未嚟過啲咁其實唔係嘅，咁上嚟大家都係交流下嘅啫。咁啊點大家你睇咁多科幻嘢係咪？咁同埋我哋都會可能準備咗少少，即係唔係話成日嘅，都可能中間會涉一啲環節咁嘅少少嘅，係啦。咁啊其實都係大家交流一個，咁啊歡迎啊， 各界人士㗎，即係唔係一定聽眾嘅咩？咁如果其他團體啊，其實都大家有合作空間啊，都歡迎大家嚟啊，係啊，都可以傾下大家，喂，之後可以一齊搞啲咩嘢喎，咁都得，係係。咁今次都有啲其他外來嘅朋友嘅，好多都係啊，係 啊， 嗯，係啊，咁啊當係十週年，大家真係未嚟過嘅朋友都嚟下啦，平時唔嚟都嚟下啦，要係咪？ 冇錯， 咁啊，好。 好 咁就唔係一定要嚟晒成晚嘅，唔好咁讲，係呀，你想嚟边个想方便到一到探我嚟都欢迎嘅，係呀， 冇错， 好好好，咁就开始數榜啦， 係 好，第一位 侏罗纪呀，继 续继续侏罗纪呀，係呀，咁就都正常係咪， 嗯， 係 呀，正正常呢都 OK 啦，係呀，咁第二位呢，你咪有幾多間院數先，仲 310係咪，啊唔係 sorry 睇錯咗，535 先，講起侏羅紀啲肚餓啊，食住講啊，大家唔介意啊， 535場啊， 535場係， 係啊， 嗯， 咁啊， 咁都仲好多喎，啊，如果咁講即係場次， 哦仲係最多係佢啦， 嗯哼，好，嗯，第二位 是这个渡海豪情八尾千娇。 哇，他打了第二位？ 是。 哇，这么犀利，竟然有后劲啊，被他闹完之后。 哦，可能啲女性观众真的觉得好看啊。 是吗？ 是。 会不会啊， 不是，啲男性观众有啲听见他全部出女都有啲兴趣，不知道为什 么。是全部出女的兴趣，如果他找了史大龙班女我就有兴趣了。是吧，出女就看不出是女的，是不是， 嗯， 那如果全部罗兰，啊，那你有没有兴 趣啊，那看看他是拍什么戏啦，啊， Terminator， 嗯，那可能差点， 啊，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一会会说的啦，为什么罗兰会跟 Terminator 有关系呢，是因为新的 Sarah Connor 造型是罗兰的，即見到 Linda Hamilton 而家變咗羅蘭咁樣，咁樣嘅造型，白曬頭髮，連個髮型都似阿羅蘭平時嗰個，你死唔死？係啊，好一陣再講。好，咁呢個點解？咁即係話而家啲人後勁反而得啊！即係但係初初我見佢哋都冇乜人寫嘅喎，即係連鬧都費事鬧嘅喎，點解咧？而家突然間又有咩？ 冇乜因為睇嘅都係啲人。 啊，同埋喺世界盃期間反而。有人睇咁多咁多戏，又话死晒嗰啲啊，系咯，唔知啊，嗯，好嘅，好，咁睇就睇啦吓，咁啊，第三位， 大佬可以退货吗？ 话咩嚟噶？睇完套戏嘅啲人嘅反应啊，呢个系， 又唔系， 大佬可以割凳吗？咁啊， 呢 套咩嚟噶？咩嚟噶？个泰国片火咩嘅咧？ 咁啊， 即系个老婆货不对版。 唔係， 係個 個阿妹覺得個阿哥就貨不對版嚇。 咁啊，真係難啲喎，點退貨咧？ 啊，唔知啊嚇。 即係同老豆老母退貨。 好似我老豆老母唔知係咪已經 ham 咗咧？ 哦，咩戲嚟㗎？搞笑片。 應該都係啲愛 情戲。sell 温情嘅，應該臨尾係。 哦，原來係咁啊！ 你有感動位嘅應該， 哦，即是又係我的妹妹，誒哪有誒即係咁可愛嗰啲咁係嘛，係嘛？ 啊咁啊未。 個感動位係黑貓嗰度喎，人哋唔係阿妹度喎，有冇黑貓先呢度？ 呢度就冇黑貓，不過就個妹有個男朋友嘅。 哦，就係，是，黑貓啦。 可能係啦。 嗯，好，咁大家有興趣睇下有冇人妖題材㗎呢度？ 咁啊，咁應該冇啩，唔知啊。 所以我冇玩變性啊啲嘢。 至少佢嗰，那個啊阿哥就，同或者係嗰個佢鍾意嗰個男仔都應該冇呢啲嘢啦。咁會唔會再之後發展其他人有，就應該唔知啊。 即係好少睇個片冇呢佢人物嘅，實有嘅幾乎係。好，跟住下一位。 是絕命酒店。 哇，咁总算係咁啦，喺咁嘅情况之下都有第一位啦，第四呀。 係第四，但都180場。 嗯。 但冇乜人 comment 喎都，係咪？ 人數都唔係好多嗰啲人睇戲㗎，應該 係咪？唔係啊，咁五百幾場嗰啲反而有人睇， 人哋三萬幾喎，仲有侏羅紀五百幾場， 係咪？ 都睇啊！著名酒店 仲有一睇侏羅紀，就唔睇著名酒店。 著名酒店得七千一啫。 喂，咁呢個世界盃期間有冇任何踢波嘅戲咧？有冇即刻有啲食住個勢咁？ 好似真係。 有冇啊？ 系咯， 点解唔上嗰啲踢波嘅戏？ 咪已经有一睇真踢波，唔会无端睇戏踢波啊？ 哦，咁嘅咩？唔系联动嘅咩？ 嗯， 足球小将算唔算啊？ 哦，咁样都算嘅。 哦，咁近排呢个足球小将嗰只手机 game 推到好劲啊！ 嗯，好。咁嗰个展览啊，去啊，相关好过。 冇去到啊！ 哦，冇睇到，嗯， okay. 嗯 ，OK， 好，咁下一位，呢个著名酒店我哋会讲嘅，所以而家唔使讲咁多。 系泄密者们啊， 系呢套都会讲嘅，吓呢套科幻片嚟嘅咩？就唔系嘅，不过佢就喺里边又唔系正常嘅，即系佢都系讲有个病毒咁嘅，吓即系真系病毒啊，唔系电脑嗰啲死人嗰啲啊。咁佢講到好似好大咁喎，到底一件咩事咧？咁我一陣我哋都會講下嘅。咁同埋大量呢個攻心計嘅班底出現嘅呢度係，即係好奇怪嘅啫。係咪其實而家上畫，因為食翻而家做緊攻心計，會唔會啊？ 因為唔係啩？ 唔係咩？我覺得係喎。你又周秀娜，又佘詩曼，仲有邊個啊？張文慈啊，咁都有嘅喎。所以我覺得佢應該再加多幾個，應該再好 sell 啲啊嘛，係咯。好，咁呢個一陣會講嘅，所以一陣先講啦。OK， 好，咁仲有下一 位第六位《虎膽追凶》。 哦，呢、這個都係第六嘅原來，但我又見呢套真係唔係咁多人睇喎，係咯。 場次都係得55場嘅。 係咯，因為呢套其實係一套翻拍自一套舊嘅《奇連衣事活》嘅，即係嗰啲戲啊。 哦。 個朝頭早係個醫生，就夜晚就出嚟，即係對付啲壞人咁樣嘅，咁啊，似乎呢種咁嘅男人浪漫咧，而家就唔係好流行嘅呢、這個，係咯。 嗯。 同埋近年咧 ，Bruce Lee 都好多戲咧，即真係真係對上一套都仲 OK， 真係 Looper 噶啦，即之後啲都唔得嘅，係啊。你發覺係啲人好似而家都冇咗睇啊 ，Bruce Lee 自己做戲嘅，即係嗰啲咁嘅人嘅。咁、啊、但係可能你反而你有時好似光天晚上咁呢類你攝佢落去呢就 OK。 Okay. 即係其實咁多個英雄嘅其中一個呢就 OK 喎。你反而佢自己就唔得喎，即係其實好奇怪㗎嘛，冇理由㗎。咁點會咁係囉，點解你攝佢落去又覺得係大聲，咁佢自己一個人做一套你反而唔睇咁係你問下佢哋啦。總之就可能冇咗個人，大家已經對咩Die Hard啊咩都冇嘅冇。咁可能以前嘅Bruce Lee就分啲嘅。你記得如果舊嘅單喺度成日喺度玩噶嘛，會，但係而家唔係噶嘛，成個Bruce Lee都係揦埋口面啦、 哦， 可能換咗少少啦，係咯係咯係咯，而家就算你做新Die Hard佢都變到咁嘅，佢都唔係好似以前咁喺度搞，即係會搞下笑啊，冇咗呢啲嘢， 佢會比較悶啊，即係如果要肌肉又冇肌肉，要搞笑又冇搞笑咁啊， 嗯。即係你見到史泰龍都起碼見到演過得好笑啊，係咪？係。阿 Rock 都係咁啊。 系啊， 即系唔知点解佢好有喜剧嘅感觉噶嘛，嚟到虽然佢冇笑啊，咁但阿古虽然的确系冷面咗少少，可能咁可能呢个系原因啦。anyway， 咁呢套原来即系经典翻拍嘅，咁大家有兴趣咪睇下咯。咁但系你要中意睇，系咪其实都会玩枪嘅咧呢套？ 嗯，照计应该都系啦，睇佢嗰个。 嗯 片trailer 嗰啲都似係咁啊。 嗯，好，咁就冇快數埋啦。 第七位《小偷家族》 哦。哦，係。哦 ，OK，OK， 即係話咩韓國片咩戲話？ 唔係日本片，是之 日本片係、嗯。哦，即係話佢哋係其實唔係真係一家人嚟嘅，不過佢哋就總之一紮嗰啲小偷咁。咁啊，即係就 啲温情片， 反而都係啲温情，係啦，嗰啲嘅，係，嗯， 第八《死侍二》， 哦，《死侍二》喺第八 ，OK， 啦，咁呢套應該睇咗都睇咗啦啩，係咯。場次有幾多剩翻？ 剩23嘅。 哦，咁都差唔多啦，係咯係咯，差唔多啦，係咯。好，咁啊，做冇 第九日出前讓戀愛開始。 誒，唔係終結咩？ 嚇，唔知啊，係。 佢都係食翻呢個名啫，係嘛？喂，原本呢個係咩？係只歌嚟㗎，我唔記呢個咩名嚟㗎，係咪歌名嚟㗎？原本係嘛？ 唔記得㗎啫， 唔記得。 係咩咩咩兩戀愛終結咁㗎嘛？我記得好似係。 O、okay. K。嗯。 嗯，佢呢度講佢係 咩 戲？西片嚟嘅，西片嚟。 西片 ，O K。 講、okay. 個女仔 都係愛情片。 係啊，佢、應該係唔可以俾太陽曬佢話，即係咪誒太陽之歌啊嗰啲之類咁樣。 個太陽之歌唔可以俾太陽曬嘅咩？ 我唔係好記得，即係總之佢話佢係唔可以俾太陽曬咁嗰啲，即係類吸血鬼嗰啲咁嘅病症咁啦。 唔係，即係佢嗰啲係即係吸血鬼所謂佢哋其中一種源頭就係話係嚟自呢種病人啊嘛，即係唔係講真正吸血鬼，即係佢概念係嚟自呢種病人，就係佢哋即係太陽對嚟講係 toxic 嘅，即係你一曬咧佢會有佢就會有事嘅嗰啲咯，係係現世啲咁嘅病嘅。其实咩黎明不要来啊嘛，要唱啊，应该叫做 咁样。 系即系阿黎明就唔好嚟啦，系嘛？刘德华就 OK 嘅。好， 系第十，给我一个道歉。 哦，咩嚟？ 我上去讲嗰个基督徒啊，黎巴嫩啊，直到讲。 哦，嗰套 OK。 难问题啊。 明白。即係都係啲比較特殊啲啊，即係影展級數嘅嘢啦，係嘛？ 嗯 嗯，好好，有咩新相係攞咗去嘅？ 新相落咗去咧， 有冇 咧？ 就冇啦。 睇下先呢套。 嗱咁又話有做咩散步侵略者嘅？有冇做啫？到底 有 啊？有做嘅，真係有做嘅， 有做。 哦，有啊，咁第几位啊？同埋系有几多场啊？咪边度有得做啊？ 先，哦，有喎、啊，系真系有喎、啊，有三场咯、啊，我见到。 有三场，咁边度做咧？ 都系电影中心。 哦 ，OK，OK，、okay, okay, 即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先做啊，变咗散步侵略者，犀利、啊，即系一套即系侵略外星侵略主题啊，都系要去百老汇电影中心睇，系啊。咁樣，咁不過佢的確係文藝處理嘅，咁呢度係係咯，嗯，咁相信都晏晝攞嚟當係即係10蚊係嘛，入去留個冷氣俾啲伯都 OK 嘅，係啦。 嗯， 如果新有套叫《狂迷驚魂》啊， 係，嗱我唔係話頭先個散步侵略者唔捨得大家睇啊，即係意思你擺咁嘅場次，咪變成係老人家入去涼冷氣場咯。 係。 佢有冇話晏晝嘅？定佢幾時做啊？咩鐘數啊？有三場咩鐘數？ 先啊， 佢即系都系晏昼啦，系嘛？ 佢依家嗱咁啊，朝头早10点啦，之后就5点晏昼啦，同埋呢个9点8夜晚。 O K， 即系都有夜晚有场嘅。O K， 好，唔系啊，呢套好睇噶，呢套散步侵略者系啊，系、我哋介绍过噶啦，之前睇挖翻啦，我哋系咪上个月噶啦已经系嘛？有講過嘅， 係應該 係。唔記得邊集啦，係你揾翻啦嚇，散步侵略者。我哋叫做散步侵略者，但係其實佢而家唔係叫散步侵略者嘅，佢叫做咩？ 來自星空的愛 啊！來自星空的愛，係啦係啦係啦。OK， 咁大家揾翻，我哋有兩個名都係落到嘅，好似。係。你聽翻我哋點講啊？咁其實佢仲有一個電視版嘅，係。係、咁你想聽翻個詳細，大家揾翻嗰集聽就係啦。OK， 好，仲有咩啊？想做一套咩啊？ 我套頭先講叫做《狂迷驚魂》， 《狂迷驚魂》係第一位啊？ 13而家，11場嘅。 哦，13，OK，OK， 哦，咁就唔係話低到緊要。咁咩戲啊？咩戲？西片。 係 西片。 西片 都係講個作家，好似都係作書嗰時，突然間有個話啲有個人埋身咁樣，跟住有啲驚嚇嘢咁樣，類似。 哦，即又係好似嗰時嗰套叫乜鬼啊 ？Mystery 叫咩？即嗰度話個黐線婆捉鬼咗嗰個作家，佢剝斷佢隻腳嗰度咧，咁啊喺度逼佢寫個佢要嘅 ending 嗰度啊，嗰、 哦、 度叫乜鬼啊？香港 嗰度好出名㗎，嗰度好出名㗎喎。 係好出名。 嗰度叫咩？香港叫咩？ 唔記得咗，周星馳都學佢。 係啊，嗰度好出名啊，嗰度唔記得香港叫咩啦，係嗰度啦，總之係。 咁佢呢套應該唔係啊，可能扮曬 fan 咁嘅應該嗰個人又。 嗯 ，OK， 即係但個題材有啲似啊，係咯。總之都係一個狂迷。想埋嗰个作家身咁之类嘅， 同埋导演系波兰斯基。 哇，系啊， 系啊， 咁啊应该唔系渣喎，系咯， 嗯， 咁啊 ，OK， 不过而家啲人都唔中意睇呢啲嘢啦，系咯， 系啊，咁如果想睇嘅话，都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啊、The Grand 啊呢啲啦。 哦，又系呢啲，明白明晒，咁啊即系都佢一开出嚟都唔系俾一般观众噶啦。 系啊， 好，好，仲有冇？ 咁就 應該冇乜啦， 有冇？ 係啊， 有冇？ 冇乜啦， 冇啦，冇啦，好嘅，好。咁以上係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講戲啊，咁啊唔需要穿橋，唔需要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係啦，咁啊不如等一筆打去講下嗰套咩酒店啊，我成日唔記得佢中文名。 中文叫絕命酒店啊！ 絕命酒店啊！我成日記得係咪啲殺神酒店定咩酒店？因為咧，佢好強調，即係成日想扮到呢套戲咧係殺神John Wick嗰個 feel 俾你睇嘅嚇。即係尤其是你中文嗰個畫頭咧，好似想誤導你呢套係一套殺神John Wick嘅外傳咁嘅，你想想嚇殺神啊？點解佢套戲唔直接叫殺神 check in 啊？喂，大佬，喂，呢個名正啲喎。好容易記啲啊！乜鬼酒店咁樣咁，但係佢其實本來就叫 hotel 咩 Artemis 啊，咁應該就阿提密斯酒店啦，佢裏面都係咁叫。係。咁啊，咁我唔知啦，可能呢個又奇怪啲，人哋唔知咩嚟咩阿提密斯邊個咧？係咪塞拉門入邊嗰只白貓係咪啊？嗰只咪阿提密斯啦，係咪？係 係，嗰 只白貓。係咯，即係你都諗唔起係咩意思咧？呢件事係啦，咁 anyway， 咁其實就唔使理會嘅，咁佢係一個sell 你就好似以為係 John Wick。咁啊，尤其是香港啊，系啊，其實個鬼佬嗰邊佢就冇話特別咁樣嘅，咁你自己聯想係John Wick啫，佢冇講啊。咁但係啲畫頭都誤導都幾樣噶啦，你都睇都你都會覺得係似John Wick。咁但係如果你諗住呢套係當John Wick咁睇咧，我就包你，你都唔該帶定幾把戒刀嚇，因為你一定有需要割凳嘅林院長。 冇錯，我諗 即係我哋係唔會即係阻止大家割凳嘅，因為呢個係。是人有一個很 natural 的行為來的，當你看完一套爛片即是我都想啊告訴你我看完的反應即是這樣好，那到底是怎樣呢？那我們大家穿橋啊，那說啊，不打說過不打看了，是我看了，是這套新兒有沒有說不說 的？在這裡看不及了，這 套我看不及了， OK， 不要緊，那就打不打跟我說一下，好，都起碼兩個意見，是 冇錯，你問我咧就真係第一就即係如果即係當裝逼睇啊，一定慣影嘅。咁啊，因為真係咧，你見到個預告片，即係尤其是嗰只咧，哇！一個女仔即係嗰個喺度哇打嗰啲制服幾個人，跟住打曬關鬥咁樣啦，跟住又啲誇又描述到話佢咩攞個咖啡杯撇一撇咁樣成塊碎片插落去咁樣。好似好有一啲叫浪漫化咗。 嗰個唔係碎片嚟㗎，其實佢後屘掹翻出嚟，其實係把刀嚟㗎，即係嗰啲即係可以收埋好細嗰啲咧。 哦，好似細刀嚟嘅。 我以為佢 一嘢打爆咗個咖啡杯，跟住揾啲碎片食佢。 我都熟得係㗎，但係後屘見佢翻翻轉頭咧，去攞翻嘅專登嘅。 搞錯啊！ 好似係把刀嚟㗎，其實即係嗰啲圓形，但係有少少尖咁嗰啲咧。係 啊，冇錯，啲細啲 嘅刀咯嚇，唔同 咗 真係個玻璃樽個底咁完美，難得嚇。 冇錯，咁總之者其實你預告片見嗰啲打咧，差唔多接近佢即係戲入面打入面嘅八成鏡頭啦，已經 都係㗎，都八九成㗎，你睇咗 係啦， 實質係得咁多㗎啫。 而最大鑊就係佢最後先打嘅啫，即係意思最後咧就我都已經接近 了。我哋嘅所謂打咧，係講緊即係唔係話佢單方面去殺人或者單方面去。 即叫露兩手，唔叫打，冇錯， 即係佢殺人，對面嗰個人其實完全冇還擊之力，就係俾佢殺，唔計。係 啦， 我一講 送落 嘅。係啦，我哋打係講你頭想睇打係睇殺人裝備嗰啲兩邊開槍啊，兩邊或者嗰啲打嘛，呢啲打咧可以同大家講，你係要捱到啊，係捱喎， 挨到套戏咧，临完场十分钟，我睇住 真系十分钟，真系接近十分钟。 哇！ 但系套戏咧，你啊睇落又发觉佢出奇地短嘅，即系佢唔应该咁短嘅情况底下就完咗嘅。咁我后屘出翻嚟睇，发觉93分钟嘅啫，即系成套戏。咁啊，93分钟入边，我估咧打嗰度开始打都应该88嘅咯，估。 唔系我就唔知套图几多啊，套系唔系好长，但我系因为咧我系完咗场之后，我又再睇一个钟啊，咁啊即系话其实头先打都系十分钟前嘅事啊，咁仲要你唔好以为佢打足完场十分钟喎，系咁可能都 OK 喎，佢都系打两嘢嘅啫，咁跟住就冇噶啦，咁样。咁即係刀片女喺度劈曬腿嗰啲，原來就係咁嘅咋，即係就係我哋已經睇咗㗎啦，喺 睇咗啦，咁呢下先大鑊啦，變咗就真係你以動作片角度啊，都唔好話去到裝逼咁強嘅 角度啊， 冇啊冇啊，即係普通動作片嘅份額同埋個比例，佢都達唔到嘅。咁但係最大鑊，香港個發行係想大家起碼覺得佢係，就算唔係裝逼，都起碼係動作片或者係一套即係 sell 打嘅戲，咁啊一定你個 觀眾落 拉鞋 入場之嫌啊，佢成日肯定 係啊，直頭係咁 sell， 擺明係動，係 啊，擺明誤導，咁呢樣就真係唔得咯。 冇咁冇啊，而家你話發行商香港嘅都好經常用呢啲手法㗎啦，即係喺啲戲名啊。喺啲咩度啊？咁 借外就借咗人哋套戲咁樣係啊， 咁跟住明明啊，唔關宮崎駿事都要雞乸咁大，好似宮崎駿個字仲大過嗰個真正嗰啲導演啊！咁你呢啲其實都唔係新㗎啦嚇。咁但係你今次呢套你係即係直情咁樣嚟呃觀眾，咁老實講啊，你呢套嘢如果你係都都算數啦，你都叫做打下殺手片，咁即係我就算當你唔係話好好，哇！呢套唔係好好，係你當係睇殺手片都唔得嘅。呢套係文藝片，我成講係呢套咧，係王家衞嗰啲嚟嘅，即係王家衞拍殺手片有拍過啊，係咪？嗰套就係咪黎明嗰套係咪？定邊個？ 唔係有咩二零四六之前嗰套係墮落天使啊，係墮落天使， 係咪係咪黎明啊？套我唔記得。 係黎明李嘉欣。 僆仔又話撞翻個舊同學咁。 冇錯。 嗰套啊嘛，我冇記錯。 係嗰套，而家四個銀啊嘛，個銀要去成首歌係忘不了嘛，係啊。 唔 係冇記得啊嘛。 連嗰套都好啲啊，連嗰套都第一咁我哋入場係明星王家衞啊，你唔會諗住係打到即係飛天咧。咁你預咗係文藝片，不過佢就講殺手嘅浪漫啊嘛。咁但係佢都起碼都有打呢一套，你就算當王家衞入場都唔得啊！咁你又有冇殺手浪漫呢？其實成件事又唔係講殺手浪漫，最大佢哋個主題呢係圍繞住阿 Julie Foster 呢一個護士啊。咁大家有 啲唔知點解佢係唔會走出去，即係行出酒店嘅。 咁同大家聽我咁講，你係幻想緊好後生嗰陣嘅 Julie Foster 出去件護士裝，哇正喎咁樣係嘛？咁但係唔好意思啊，呢度嘅 Julie Foster 咧，係佢仲要扮俾佢現實再老啲啊， 即係化埋老裝 嘅。係啦，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後生㗎啦。咁但係即係都其實都有咗台影嘅平時。咁但係佢呢度咧就係呈整個婆碌俾你睇。咁就全套戲都係咁喎。咁我就話，通常呢啲戲咧，嗰個人啊，佢其實唔係真係老嗰個樣㗎嘛。通常咧喺回憶裏面咧，你會見翻佢個真樣嘅。即係你會見翻哦，即係其實。Julie Foster 而家都仲得嘅，即係不過真係老咗，但係即係唔係個戲入面，我大部分時候見到佢嗰個係個裝嚟嘅，佢扮老咗啫。即係你睇林嘉欣做怪物，係咪？咁你睇怪物嘅啫，你都有見過一兩個回憶裏面林嘉欣係林嘉欣嚟㗎嘛。即係佢會俾你見到林嘉欣個戲入面，佢其實以前都係靚女嚟嘅咁樣㗎嘛。佢而家整爛咗塊面先變怪物㗎嘛。咁你可唔可以成套戲佢都係怪物啊？咁點搞啊？你咁樣你唔得嘅，即係你變咗你入去咧，你係完全冇任何嘢去，係啊冇啊，你冇任何嘢去想去好 hook 到你嗰、那個想睇落去嗰個感覺嘅。 唔係你問我，即係嗱，一定係爛㗎啦套戲。咁但係我 刀片女個造型得嘅，但係咧，我哋以為刀片女佢會又講下佢啲過去啊，即係其實佢得幾個人啫嘛，大佬。你通常呢啲戲梗係會大家講下大家。嘢嘅出面就打緊仗，乒乒白狼啊嘛，咁你喺間屋入面係咪即係個宵夜食個營火會啦？咁你營火會唔講鬼故啊，講下自己㗎啦。咁你會唔會交代少少其實刀片女係點？佢有嘅對白兩句，講真你應該呢就呢套係多主角，就講下黑鬼啊，講下刀片女啊，跟住講下嗰個鱷魚頭老襯底，你話嗰係軍火商嚟㗎係咪？即係但係嗰條友啊，即係把口啊，好好勁嘅，但係俾佢哋兩嘢就搞掂，咁你不如就 围埋就讲下大家，即系讲下大家嘅故事，咁会唔会咁都冇咁闷咧？ 系。 咁 Julie Foster 超重戏就系话佢，其实佢就讲佢系嗰度打识嘅，即系嗰所谓阿提密斯酒店，其实系一间医疗嘅酒店啦，你当下即系做医疗嘅酒店嚟嘅。咁、其实就系俾啲 member 咧 ，member 即系其实嗰系任何人嚟嘅，咁你就。總之你個 member 唔係話而家俾錢落咧，要長期俾住錢係佢個 member 嘅，即係話俾年費嗰只嘅。 即係買保險 咁啊？唔係，其實有啲似嗰啲買咗啲 timeshare 度假屋啊，我感覺係。 嗯。 唔係話你去一次度假屋，嗰啲都係單一次俾，即係你係其實你係 會籍咁嗰啲需要。 係啦，即係總之有會籍咁啦，係啦，你要不斷俾嘅，你打唔打都要俾嘅嗰啲啦。係、你去唔去都要俾嘅。咁即係 golf 級咁咧，你當下嗰啲咧級嚟嘅，佢講明係級啊 ，member 嚟噶嘛。咁就係你要長期俾住錢，咁就到你有事嗰陣，你就可以即係避入嚟醫一醫啦嚇。嗱、避入嚟都得嘅，但係你可能你點都要有啲傷啦，少少都有啲嘅嚇。咁所以刀片女其實係自己 打 自己一槍隻手噶嘛， 係 啊係啊。咁佢就其實好小事嘅，咁但係總之佢就用咗咁嘅理由咧，你就可以喺嗰度即係類似過眼咁樣啦，係啦，咁嘅意思。咁佢裏面咧，其實就冇乜嘢嘅，係得阿 Julie Foster 咧就同阿大隻佬即係大佬即係啊銀河手。 成間酒店得兩個職員嘅啫，仲要咧兩個就個分工好鮮明嘅。咁啊大隻仔咧齋做 護 衞同埋做警衞。 大隻佬係邊個先？好多大隻佬嘅呢個世界。 大隻佬就係銀河守護隊入邊嘅咩嗰個叫咩啊？ 即 係 嗰個熔岩佬啦嚇，總之係。 係啊，即係嗰個咧隱身術嘅而家識，好出名。 隱身術咩？ 佢話自己企喺度一個鐘。大家睇我唔到， 係個哇嗰個笑話嚟喎，大佬。係 啊， 總之嗰個咧，同阿唐龍女好似有啲嘢，嗰個傻佬 嚇係㗎，係嘅咩？死啦！我成日以為唐龍女而家同蜘蛛俠有啲嘢喎。 兩個鬥文㗎喺度嚇，咁啊， 係有啲鬥嘴 啊。兩個唔係鬥文啊，即係鬥傻啊喺度。 係鬥傻。 講埋啲傻嘢，咁兩個喺度賣。 係冇錯。 咁呢個咁嘅大隻佬咧，而家就幾乎連續啊，好多套戲都有㗎啦，你睇住啦咁啊嚟緊嘅職業特工隊又有佢啦，仲有邊套啊？頭先我數過啊，仲邊套啊？ 《逃亡大計》好似 《逃亡大計》冇錯啦，下星期即刻有，係咪下星期啊？《逃亡大計二》啊，即係史泰龍。 逃亡大計二。 就上一集就史泰龍夾阿洛斯華啊，咁呢個係一個即係荷里活版《無間道》嘅組合啊嘛，即係你一路都好想睇翻。即係你從來都未睇過佢兩個真正做對手戲啊！即係成棚人就有轟天猛上啊！但係真正嘅史泰龍搭阿洛斯華，即係結果真係未睇過咁即係好似當年睇《無間道》咁，大家都話哇，好耐冇睇過劉德華搭梁朝偉啦！即係自從呢個韋小寶呢個梁朝偉做韋小寶嗰套《鹿鼎記》之後係咪？咁都係有少少咁嘅感覺，就係、是、你會啊好想睇下佢兩個係做一套戲係點嘅咧咁。上次嗰套咧都算 OK 嘅。都算成功嘅，咁今次就整咗套第二集，咁下禮拜做，一陣我哋會講埋㗎啦 ，OK， 所以而家唔使多講住，一陣會直情講埋啊，好嘛？ 冇錯， 好啊，咁《逃亡大計二》一陣先講啦，咁今次就換咗黃曉明嘅，竟然嚇，哇！陸書華真係變黃曉明，唔係即係佢唔係變係第二個角色，咁啊，因為黃曉明最其實係主角，咁一陣先講好。咁好啦，咁另一段先。 大鑊係啦，續翻就係話個酒店。 大隻佬咧就喺佢哋個 team 裏邊再揾翻嚟嘅人嚟嘅，喺嗰套戲。咁呢度咧就係、是、阿提密斯酒店裏邊個男護士，即係咁佢哋都係護士嚟㗎啦，即係Julie Foster 都係護士嚟嘅。咁嗰個就你當係幫手咁啦，即係咁，但係佢所謂幫手咧，就成日都係逼啲人走啊嗰啲，我見嗰啲嘢。 即係做下把或者冇話叫維持治安啊之類咯。咁啊，成個超現實地就係佢所有醫人嘅嘢都係靠電腦、人工智能同埋朱迪波士打撳住塊 掣嘅啫， 就同埋聽歌嘅啫。係啊。 冇錯，係啦，你都睇唔到佢發揮啲 唔知做乜嘅。系啦， 佢系揿掣，咁揿掣就唔使佢识，即系佢点，即系你睇到系一个，哦，即系最第一日咧，医疗系统原来都唔使医生嘅，只要有人识揿掣，识揿掣嗰个就系医生或者系护士。咁 即系嗰张床仲劲过普罗米修斯嗰张啊，即系接近或者接近咧，应该系匹敌噶，因为普罗米修斯嗰张又好劲噶嘛，输入咗之后跟住全部做晒噶嘛，咁啊接近嘅嗰张手术床。 都差唔多嘅。咁佢又可以话咩 print 啲器官上都得嘅。 系啊，拗晒头喎，佢唔知咩 3D 明明 3D 打印嘅，但我见到佢编完出嚟新即系 organism 嚟嘅，即系新。即係動嗰啲叫咩器官嚟嘅，真係咯，即係血肉嚟嘅喎，唔係固體嚟。 唔係咁呢個係得嘅，呢個係得嘅。不過就佢套戲實質就攞咗部機嚟，即係 print 咗支槍 啊，一誇啲 都估到啊，唔誇。而家好多套戲咧， 都系咁噶啦，即系因为而家有咗 3D printer 呢个 呢个概念，好乜嘢都咁样识出嚟啲嘢。 科幻片咧就会成日都话太空船冇枪，咁上次啊 Lost in Space 啦，太空船唔可以有枪咁，咁结果佢就都系用个 printer 嚟 print 咗啲枪俾自己用咁嗰啲咁，即系都你都估到吓。咁啊，其实佢就好似开头咧就有啲套路嘅，就好似黑鬼就为咗打劫人民啦，咁、 啊、 个细佬受咗伤啦，咁佢就受咗轻伤，咁乜要救个细佬就。佢初就同咗再另一個一齊打劫，即係嗰啲外人，但係一齊打劫嘅人去，咁但係嗰個就俾阿大佐趕走咗。咁佢 因為佢唔係佢冇 member， 因為冇 member 嘅。佢話佢有嘅，但係咧佢話總之 scan 咗咧， 佢黑市， 佢就話冇。咁唔知佢有冇啦。總之佢就話佢有個 chip 嘅一樣，咁但係可能係流或者假定佢咪冇 費用啦。黑市買翻嚟係啦，冇錯。 佢唔知佢點啦，係啦係啦，或者係老翻咁啦嚇，類似嚇。 唔係，你問我公道講啊，嗱一定爛啦套戲。咁但係一開頭咧，其實頭半個鐘我都去擺啲嘢咧，或者入邊呢套戲有嘅元素其實係吸引。 不如講埋個頭先啊。咁呢個黑鬼地擺低個細佬嘅衣嗰陣咧，咁就發現個酒店就有啊刀片女同埋另外嗰、那個你話嗰個鱷魚頭佬。 軍火商。係、那、啊、個，鱷魚頭佬瞓低軍火商，口戰軍火商。 冇啊。咁而細佬咧，其實就原來頭先打劫嗰陣就喺其中一個人身上就攤咗一支，佢以為係一支。好貴嘅原子筆，咁但係點知就唔係咁簡單，咁原來佢啲支筆根本就唔係筆嚟嘅，一打開裏面呢原來一串係好似啲鑽石，咁但係佢話原來比正常鑽石更加值錢，唔知點啦，即係你 係唔知乜鑽石， 係啦，好勁嘅，咁就嗰抽嘢都話唔知值幾多㗎啦，好誇 嘅，一億八千萬， 係啦，即係可以控制成個地下勢力咁滯㗎，你有呢啲嘢，咁你就變個伏線，你就以為啊，你會以為哇呢、這個唔係葵花寶典啫，即係全世界有呢樣嘢啦。 唔係咯，全世界都係咁講啊！或者起碼本身羅王嗰啲手下搞咁多嘢，或者叫做破壞江湖規矩入嚟，都為咗要攞翻個寶石，好合理噶嘛？係咪先？ 會唔會 原來冇人知啊？ 都係想攞咧，咁你妖係咁好睇啊！應該 係啊，好睇啊嘛！ 即係龍門客棧再加呢個笑傲江湖啊！哇， 東方不敗嘅 係嘛？你以為點知又唔緊要喎？我搞錯，咁跟住原來咧，佢嬲尾都係原來搞咁多嘢咧，都係刀片女係混入去啊！你都知道，因為佢係整傷自己噶嘛，自己咁原來佢都係有個任務，就係要殺啊烏蠅人，即係你想話嗰個叫咩？佢叫佢做咩話？ 狼王啊！ 狼王即係嗰度咧，黑社會勢力一個大佬。咁其實呢間酒店咧，其實佢都係佢俾錢搞嘅。咁但係佢就唔知咩好尊重阿 Jerry Foster 喎。佢話呢間酒店係俾佢打色，就行佢嘅規矩，就算連佢阿烏蠅自己都唔可以違反嘅。佢講到咁嘅，係 冇錯。 咁佢講到佢係一個好有信義嘅人，但係佢亦都係好遵守嗰啲即係啲規矩。咁所以原來後屘就講咧，原來 Jerry Foster 個仔。實質上係俾佢執行加法殺咗嘅， 係冇錯冇錯。 咁一個咁奇怪嘅，咁我唔講後面點俾大家聽啦嚇。咁呢個伏線嚟嘅啫。喂，咁你聽落都應該好正啊，係咪？個個有自己嘅行動動機啦，係咪？ 即係一開頭你個個就有啲能力，又喺度鋪排。 哇 ！O K 喎， 又有個刀片女，本身又有個任，又知道佢一定入嚟係有目的嘅。咁、那個黑鬼咧就係即係純粹為細佬有段兄弟情，救細佬。咁而又唔打唔撞攞住嗰個寶石，就發覺已經有個叫做成個故事嘅危機喺度。咁而面對住就係呢間酒店好有原則㗎嘛， 個頭開得靚啊！ 係啦，諗住正，點知原來之後全部唔講啲啊，大佬 唔記得咗講。咁個酒店咩規矩咧？就係、是、唔準帶武器入嚟嘅，即係但係佢就唔知乜，主要都係槍嘅咋，咁所以你要擠低曬啲武器先可以入嚟，咁入嚟就係佢一個全面有個閘嘅啫，其實好似渣喎，好似超級市場咁嘅啫喎，大佬。 同埋如果有槍咧，你可以隔住咯，佢唔係玻璃嘛，隔住咪打死你，佢係通通噶嘛嗰啲閘。 當然佢唔會想打死佢嘅，打死咗邊個幫佢醫咧嚇？如果你入嚟想醫，你唔會打死好事啊。咁但係如果佢哋想衝入嚟救人咧，想衝入嚟啦，如果純粹其實就應該冇理由嗰個閘鎖到你乜嘢喎，係咯，理論上啊，咁變咗即係真正嗰個鋼門其實係啊大隻佬喎，最奇怪就係，咁你好奇怪噶嘛， 係啦，係啦，保安嘢咁樣咯。 咁而佢個城市咧，其實實質咧嗰度係呢個2028年啊，嗱呢度其實都係十年嚟啊，同大家講，但呢度係美國版十年。 嗯， 系佢哋假設十年後嘅 LA 啊嘛，如果我冇記錯 啊，係啊，啱啊，洛杉磯。 咁其實嗰度咧就已經係戰場一樣嘅條街，就夜晚就有人喺度示威啊， 示威， 知講乜鬼公司咁，其實喺佢哋隔離附近，咁啲人喺度示威，蠢巴閉啦。咁跟住咧，有成啲軍警啊，啲警察都唔係正常喎，著曬甲嘅喎，應該係 即係佢個人警察燈喺佢身上面，個紅藍紅藍喺度閃過，咁即係直情你係科幻片，唔係呢度直情係科幻片嚟嘅， 科幻片嚟嘅個底 嚟嘅， 因為直頭 Overcop 咁咧，話啲警察都係 contract out 咗俾私人公司嘅， 冇錯 Overcop 即係條街咁嘅戰場一樣，跟住咧個天啊成日有爆炸喎，咁啊大佬就話咧其實係嗰啲鐘啊，即係嗰啲飛嗰啲鐘，佢冇影嘅，佢話啲鐘啊撞埋喺直升機嗰度咩，咁所以你間唔中咧就聽到嘣咁嘣咧，跟住佢成間樓啊會震，咁你但係咧你又唔知道咩事嘅，就係知道出邊嘅粒粒咁亂，戰場一樣。咁但係啲人如果你出邊有咁重火力嘅嘢啊，你呢啲點擋得住佢衝入嚟啊？係咪？即係出邊國定殺戮日，咁你有啲乜嘢設施令到你可以係足夠安全？ 啊、可以 係， 冇錯冇錯。 係啊，咁你睇國定殺戮日第一集啊，佢哋真係落降閘噶嘛，唔係講笑嘅喎。但係佢都冇嘅喎，其實。 嗯， 系啊，你哋见好多避道啊，咁可以有啲 lift 又唔知去边咁嘅啫。 系啊，但系啲门咧好流咯，少咗咁 冇错 门啊，或者旧式嗰啲，即系嗰啲保安系统咪唔觉好高科技，但系个医疗装备又好高科技。 我守你规矩嘅话咧，我就系唔咁样入到嚟啫。我要唔守你规矩，我必然系有难度嘅，我觉得系。 系咯，咪咯，你骑嘅直升机飞去天台都得啦。 唔系，因为你 啲类似， 佢系啊，因为嗰、那个军火商城佢话 book 咗架直升机嚟接佢噶。 系啊，谂住接佢啊嘛，系咯，冇咯。 嗰啲就 Google Van 嚟嘅啫，佢冇乜特别嘅。 系， 但系咧佢见系 Uber 直升机咧，咁佢就见到其实佢哋啲酒店嘅出边咧都系普通玻璃窗，咁其实喂要坐入嚟系何等容易啊！ 系 咁佢就其实解释唔到佢嗰个讲到嗰度好严密，其实就唔系，佢只系有一啲自己定嘅 rule 啫嘛。切，咁你咁讲，每个人屋企都有 rule 噶啦，你都唔 suppose 嗰啲人冲入嚟噶啦，咁但系人哋要冲入嚟硬闯，你点挡住人啊？你揸晒枪喎，咁你呢个总之就系佢讲就好犀利嘅，咁但系实质我就见唔到佢嗰座嘢有乜嘢可以保障到佢讲呢样嘢，咁连讲到连阿乌蝇人嗰啲后边啲手下或者佢个仔啊，佢哋都闯唔到入嚟，我仲觉得系唔make sense 嘅，你硬闯点解闯唔到入嚟咧？ 系， 你根据规矩就唔敢打扰佢嗰只就系啫，你一定都明系硬闯啊，仲要好少笑佢啊，佢要作墙嚟喺个墙度打入嚟，跟住最尾刀片女做咩话佢打啫？就系佢系守住咗喺嗰条咁嘅嗰个墙中间嗰条好窄嘅路啊嘛，即系好似阿张飞啊，吓咩长板波嗰度咧，咪就企喺条桥度嘛。 长板波，冇错，系啊。 佢成有少咁，咁但系你嗱咁你以为哇咁啊劲啦，你以为好劲系咩？原来佢都系打得几个嘅啫，哇！唔係嘛，嗰、那個咁所以黑幫已經人少㗎啦。我心諗，哇！又話講到佢咩 LA 最大勢力，點樣仲少人過喺緊古惑仔嘅？古惑仔到成個銅鑼灣啦，係嘛？佢嗰十幾友，咁啊十幾友，佢係咪陳浩南都一個搞掂啦？一把老牛。喂，咁你講個刀片女武林高手咁，即第一就戇誇啦，即係佢第一嘢已經飛咗幾把刀去嘅，咁佢無限飛刀㗎又。佢又唔係㗎喎，佢都喺裏面立㗎喎，立咗阿 Jay Foster 啲手術刀咁㗎喎，咁即係話佢唔係無限喎，你唔係好似啲武俠片咁呢，唔知飛嘅都有㗎嘛。 喺咁嘅嘢仲唔知係啲學掹嘅出嚟都有㗎嘛。 掹嘅都有㗎嘛，咁佢又唔係㗎，佢飛完之後真係冇㗎，冇跟住打拳頭咁吓，咁你頭先冇飛刀㗎，係囉，你係刀客，你飛咗把刀跟住你咪廢。咁跟住佢同埋佢的確係打得辛苦喎，你話唔係，我原來啲拳腳都好勁，唔係啊，佢係舐曬嘢受曬傷。 佢都俾啲古惑仔會打到個肚啊，咪去埋牆咁樣噶嘛。 咁你唔會噶嘛？你睇陳浩南都唔會咁啦。 冇錯。 咁佢嘅戰鬥力係比古惑仔更加低嘅，咁你唔好扮曬叉燒龍門客仔咁喺度。 係，同埋就佢打嚟打去又打曬關鬥，咁自己都會受傷之後，跟住咧就埋下埋下，唔知好似有幾個衝出嚟埋咗佢個角喎，個頭位嘅，跟住就從此都冇咗咯，佢完咗咯喎。 哦， 其實有冇講佢後屘咩？ 句話你唔好再 cross my line， 咁就冇影佢都 係啦，又冇影啦， 定係唔 好啦，跟住完嘅其實套戲，哇細頭斷嘅，其實真係斷嘅最尾係啊。 因為咧，你呢啲咁嘅場面咧，你除非係講一個人綁住，即係成隊軍隊咁誇， 係啊， 咁你就唔影，你就預佢，其實佢都要死㗎啦，咁唔係啊，佢嗰度前面得幾條友嘅啫，係 啊，同埋嚟嗰啲即係烏合之眾嚟啫嘛，即係古惑仔。咁你變咗唔壯烈咯，即係你 個仲要唔係啊食屎狗啊，或者嗰啲即係勁人嚟嘅，係 啊，唔係噶，普通流羅咋。 嗰班咁嘅僆嚟嘅， 即係直頭話打怪都冇啊，打啲橋僆瘦嘅啫咁講，即係橋僆瘦都要留個紅心女王喺度犧牲呢只咁樣啫，大佬。 一兵嚟嘅，咁你有冇搞錯啊？兩嘢十幾個啫喎，十幾個一兵唔係嘛，因為好易打咧，咁佢打得咁辛苦，嗱，咁你大家點收貨咧？ 成件事係咪？ 跟住嗰邊殺手又係喎， 高手嘅出現，即係你諗住呢啲一定要營造，其實武俠片套路嚟噶嘛呢、這個。係、 啊，冇錯冇錯。 唔係你一定要高手過， 即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嗰只咁啊，但係又做唔到咯。 人哋係有大人，但係佢都會有個高手噶嘛，同你有得抽噶嘛，冇噶喎。哦，咁樣。 咁啊，個大隻佬又係喎，大隻佬呢度好勁喎，立把斧頭一夫當關十二個斬，啲人衝入嚟係咁劈。跟住後屘打打下又唔知點解俾人哋圍咗啊！跟住拖咗出去，跟住又冇講啊！ 又冇影啊！ 係啊，又斷咗線㗎啦！咁唯一有講咧就糾纏翻啊男主角，即係個黑鬼最後就因為細佬啊死咗啦，放低曬包袱啦，但佢係自己中咗槍啦，咁啊拖住阿朱皮即係阿朱迪話朱迪科士打就出咗去逃走，咁就搞一輪嘢咧，最後係睇住阿朱迪科士打，我都係與個酒店嘅緣分未盡咁樣，跟住行翻入個酒店。 即係 Julie Foster 咧，佢好強調佢初初係唔敢行出去個酒店，即係佢走咗出去嗰下，佢行咗下佢係有啲恐懼。咁之後咧，佢係走唔出。佢其實我知道想表達乜嘢，但係表達唔到。佢、想表達就係佢行即係行唔翻出嚟咁多年嗰個陰影啊，就係、佢死咗仔個陰影啊嘛。咁佢最尾就講佢終於因為呢件事就逼到佢出咗嚟啦嘛。佢出咗嚟咧，其實佢就後尾就用佢自由意志選擇翻去繼續救人。咁因為佢記得多片女同佢講過咧，佢問個多片女做咩你好人好者唔做翻正行要做殺手咧？咁多片女就講咗句嘢，就話每一個人都有佢即係叻嘅嘢嘅 天賦，冇錯， 叻嘅嘢。咁佢叻嘅就係殺人，咁所以佢就係做殺手。咁所以 Foster 用翻嗰句嘢講就係佢叻就係救人，所以佢要繼續做護士。咁所以佢後尾佢其實佢想講佢有個覺悟就係佢被自己困喺裏邊逼住要做呢份工痛。佢而家係有自由行出嚟，但係我選擇去做呢份工嘅分別。 入翻去，明白。 嚇、就好似我上個禮拜咧講過嗰個海鷗嘅故事咧嚇，咁、其實就到底海鷗啊係為咗呢個揾食，所以佢飛啊。 嗯。 但係其實佢調轉係為咗飛行呢一件事，所以佢去食嘢嚟補充自己嘅能量咧。咁你呢個其實你係即係其實你做嘅係冇好似冇分別，但係你嗰個 mindset 係爭好遠。咁佢呢度咪有少少講呢樣嘢囉，即係其實佢最尾就話 Phil Foster 終於行出咗個陰影，佢係自己選擇留低繼續救人，就唔係因為有個有樣嘢困咗佢喺度一個陰嚟、啊、即係佢我知道想表達乜嘢嘅，即係嗰個酒店係佢一個 comfort zone 㗎嘛， 嗯， 係 啊， 係咪其實佢表達緊呢樣嘢咋嘛，即係佢喺裏面就好似逃避咗呢、這個佢死咗仔嘅呢件事啊，咁樣咋嘛，逃避咋嘛，咁佢一行咗出嚟之後就唔再逃避，但我都選擇返返去做，但呢刻我已經唔再係以前咁啦，咁嗱其實都冇問題嘅，你講樣嘢但佢講唔到啊，佢用咗成套戲咁，即係佢套戲雖然唔好長咁，咁但係都一套戲咁長啦，咁你就係淨係想表達 Julie Foster 一個心態咋嘛，咁但係佢都表達唔到，咁嗱我唔知啊，可能好多觀眾睇完莫名其妙，我解俾你聽佢其實想講樣咁嘅嘢 ,ok?即係就係行出 comfort zone 啊，就係咁簡單。其實好多戲都有嘅呢、這個內容。係行出 comfort zone 啊，即係其實之前嗰度咩閃電狗嗰度，嗰度咧就超人狗，佢都係講呢樣嘢啫嘛。係 冇錯。 行出 comfort zone 啊嘛，咁你行出 comfort zone 咧，可以話係好多電影裏面其中一個好 common 嘅話題主題嚟嘅。咁呢套戲其實原來搞咁多嘢就係做咗個比喻就，哦，那個酒店咪佢個 comfort zone 咯。咁之後佢將個比喻玩到好大，玩到一個戰場咁，裏面嘅一個戰場裏面一個綠洲咁。咁啫嘛，咁 OK， 咁係咪一個成功嘅戲？我講覺得即係如果以戲論戲咧，係失敗嘅一套戲。 即係個頭咯。 唔係啊，佢你睇佢實質嘅票房都幾差嘅。 係啊。 喺北美係啊，好大鑊㗎，係啊。咁其實係原來佢係呃唔到人入場嘅喺北美啊。係。 同埋佢真係一 sell 就 sell 朱莉科士打咁樣嘅造型。同埋呢個咁樣嘅配搭咧，真係我覺得又有啲真係幾講客嘅。 個配搭咩意思啊？ 即意思，譬如呢個大隻佬配呢個朱迪波士打，再配個刀片女同埋。 唔係冇 chemistry 啊？ 係啊，即係撞唔到嘢嘅，亦都唔叫冇乜叫觀眾嘅期待值嘅，即係冇嗰種係咯，即係你即係冇效果咯。 啊、即係如果佢每一個角色平均都講下佢哋自己一啲嘢咧，咁我會好少少嘅。但係佢真係佢選擇咗淨係講下朱迪波士啊。咁呢個係咪好嘥呢？咁你既然你創造咗幾個角色喺一個酒店入面，咁點解唔個個講下呢？咁其他人其實完全係平面嘅啫，即係佢嘅存在只係即係都係因為佢喺度咁嘅啫。咁刀片女就其實係一個 job 嚟嘅，即係有另一個敵對嘅派系就話要佢會要親自睇住阿烏蠅人死。咁因為呢刀片女係戴住嗰個好似隱形眼鏡咁嘅嘢，其實係鏡頭嚟嘅。 咁佢話佢連要睇住鋸佢頸咁，咁佢仲話佢一邊睇一邊要打飛機咁樣嘅。 冇錯， 係即係佢有咁講過啦，即係我唔知道佢係只係一個形容定堅係啊，嚇刀片女講嘅，係咪、嗯、你記唔記得佢有咁講過？ 有，佢係個黑鬼問佢嘛，即係黑鬼其實佢又描述個黑鬼同佢有之前有啲嘢嘅應該。 冇錯，黑鬼同阿刀片女應該係有啲男女關係嘅，佢見佢有打過一下車輪，呢個係因為刀片女。為咗製造嗰個停電嗰個機會啊，咁結果就原來佢個細佬係靠住嗰個酒店嗰個嘢維生住，咁所以佢就嗰下就整死咗黑鬼個細佬。咁其實刀片女都係為咗贖罪，咁所以佢先留低幫你殿後。但係其實咧成件事本來係 O K 嘅，好武俠片嘅，但唔知點解奈何佢拍咗出嚟係 表達唔到啊，或者 你 個情感味道， 你就係覺得戇誇嘅啫。係 啦，你情感味道變咗做出嚟又好突兀啊嘛，觀眾都唔同。 嗱，即 係未 build up 到。 你睇《異形續集 Aliens》，喂，嗰個軍佬同個軍婆話殿後，你哋走啊嗰下，喂，你係覺得好感人喎，即係佢兩條友即係終於喺埋一齊，但係佢哋係要同歸於盡嚟，即係幫同伴可以逃生啊嘛。喂，你嗰件事係雖然佢又唔係落咗好多筆墨，但係你好感受到嗰種即係嗰種感覺嘅。咁但係呢度你講咗成套戲啦，用咗成套嘅時間都做唔到嘅。即係到刀片女留低嗰陣，你只不過係哇，你終於睇刀片女打啦，你只係呢樣嘢興奮嘅啫。啊，有得打啦，有得打啦，終於係咁嘅啫。你唔覺得佢留低個理由係好充分？你覺得佢做咩留低啫？明明一齊入咗 lift， 一齊撇啦。 是 你又不是说他挡住又会怎样，其实那个 lift 搭了那是不是三个都走了，为什么要留下呢？即明明是没有人在那一刻是没有人追到来的，为什么他要回转头去挡啊？ 是做什么啊？没需要的、 啊。 那你整件事是不是戆夸？那 你怎样令到我觉得好看啊大佬这套东西、啊、即是、嗯、我只是觉得他是有个设定，但是得个设定 是不是开了个头而已。摆靓咗啲材料，但系就完全唔识炒，亦、嗯、都咧，即系都或者炒都冇炒，将佢就咁劈埋。 即系已经包身似套好靓嘅材料啊嘛，但系煮到缩出嚟啊，煮咗出嚟，哇，仲衰过，即系仲衰过一个早餐嗰啲，即系人哋用平嘢煮嘅嘢吓。 冇错，同埋佢最大镬，佢仲加咗咧有嗰个鬼差婆嗰个角色噶嘛。 系、 哎、嗰条线咧，一样样搞四个字。 好紧要噶喎。 系啊，但系冇嘢喎，真系。 即系我以为佢制造咗一个差人同佢哋嗰啲黑帮之间嘅冲突啦。 系啦、 啊， 即系埋一条伏线会冲突，或者未来之后会嚟救佢。佢可能动员啲警力过嚟帮帮，同埋佢可能系一个体验咧，就令到朱迪科士打会逼咗自己个乌嘛。即系呢个系一个关键嚟噶嘛，喺个电影入边。 呢个喺电影入边系关键，但 系 咁 甩晒。咪咯， 原來只不過是帶出了他的回憶，即對他的仔，因為他說這個女仔原來以前就是他的仔的朋友，是這麼多而已。 是 啊，那你一個女警可以講很多嘢喎，為什麼只是帶出回憶，怎都可以帶出啦，你是這樣摸一幅相又得。 係咯，攞幅相已經得，佢成日都有幅相噶，同埋佢自己做手術前都有時有啲 flashback 嘅回憶記憶，其實已經係重複住嗰一幕嘅。咁你加個角色咧，但最後佢又冇結束喎，都去運佢出去啦，噏一輪嘢。啊，最後last call 打電話，我要同阿朱莉科士家講嘢，嗰段對話都唔緊要喎，即係都係噏埋啲燕百餅嘢嘅，咁就走咗，甩咗。 無謂㗎，嗰、那個角色成日都唔知出場嚟做為乜啊？係 啊，真係唔知為乜，但係佔好大篇幅啊！佢個半鐘嚟嘅，佢嗰度都有四個字，接近頭頭尾尾，由佢出現至到中間搞來搞去又話， 只係要帶出佢係死咗個仔喎，嚇唔使嘅咁咯，即係完全嗰啲人出場浪費曬啲角色咁，有冇搞錯啊？喺套戲咁，所以就係咁啦。OK， 咁而家成覺得我哋可以覺得佢都唔識處理故事嘅喎，係咪？即係你發覺而家啲人咧係喂佢讀咩㗎？ 唔係佢就係嗱，啲人又話咩㗎？不嬲啲即係最差嘅編劇咧。第一就係一定係佢自己唔識原創啦，就會抄嘢啦，抄襲咁，就將以往佢覺得好睇嘅經典擠埋一齊。 哦，咁 又第一下。 咁其實好多經典都係抄之前嘅經典啫，我又唔。 咁一定，但係要擠得靚嘛，即係如果差嘅編劇會齋擠嘛。第二差嘅編劇就係話咧，佢未行先話走，佢未諗故事大綱，佢未諗究竟個故事要講乜主旨，佢未鋪到嗰條故事線，佢諗到。 咁唔係啊，佢有。 一諗完角色咧，擠埋一齊就算啦，就當喺 度。有㗎，但係佢做咗出嚟，佢做唔到啊。 系啦，即系冇 即系佢有主旨噶，佢主旨咪就 系 讲个 主 旨，唔出自己嗰个咁 个沟通。 咁但系问题就系佢个表达系唔得啊嘛。咁你明明系攞咗一个龙门客栈或者咁样嘅一个 套路嘅時候，咁你就要發揮翻龍門客棧嗰樣嘢先得㗎，只要得個開頭㗎咋。係啊，所以你話就算撇除咗呢一個戰鬥啊，或者你睇唔睇 John Wick 都好啦，我就當你文藝片都唔得咯。 即係劇情片、文藝片都唔得。 如果你係文藝片，你就要啲對白啊，你表達嗰個人嗰個心理嗰個變化，你就要有翻咁上下。 多啲著墨情。 但其實佢都唔得嘅，咁你就見到其實佢哋已經好。唉，好出力做㗎啦 ，Judy Foster 都接到真係就嚟夾死烏蠅㗎啦，嗰條眼眉中間條坑嘅。咁但係咁又點咧？咁實質上個劇本係真係得咁多啫嘛，係咯。即係我都覺得佢都接拍呢一套戲都算係咁㗎啦，即係可能都臨老都係都乜都要拍啦，係咪？而家深烤係咪？即係而家你佢見到好多老牌以前好勁嘅演員，即係 Bruce Willis 咁，你啱啱都有套係咪？而家做緊㗎，除咗新啲本來都話想去試下睇唔睇呢套，結果都係發覺啲場次又古怪又剩，即係嗰套啊，講啊 ，Bruce Willis 係朝頭早係醫生，夜晚啊走去陳合仗義扮蝙蝠俠咁嗰套啊。 阿 Canton 啊，阿 Canton 啊，唔知叫咩啊，英文叫咩對阿 Canton 啊。 即係嗰度佢話咩阿 Canton 醫生嚟喎，佢係。 係啊，佢個名佢做會計㗎嘛。 哦。 佢本身正式做會計㗎嘛。 咩啊？你講緊嗰套係啊，上次啊。 蝙蝠俠 嗰套喎，係 啊 係 啊， 而家講緊係阿 Bruce Willis 而家上緊畫嗰套喎，即係之前係奇連伊士活，即係佢其實係翻拍一套奇連伊士活嘅舊戲嘅。 哦，係咩？ 哦， 係啊係啊，佢咁講啊，唔知啊，我冇睇啊，嚇虎膽追兇咯，咁佢就話佢其實朝頭早就係一個好斯文嘅醫生，咁我唔知佢點斯文啦 ，Bruce Willis 啊。即係佢好難好斯文，咁但係就話夜晚咧，佢就變成蝙蝠俠咁噶啦，或者夜魔俠咁噶，即係佢冇著件超人衫嘅，就出嚟即係對付啲壞人嘅咁咯，即係好辣手嘅咁嘅， 粒件 jacket 咁咯，唔係但係嗰套我覺得 OK 喎，幾實喎打得，我又覺得唔係相中咁差喎，即係調翻轉啦，即係如果虎膽最好嘛，佢有啲講槍械管制咁樣嘅，係係冇錯。 哦，佢其實係冇錯，佢一攞翻出嚟咧，其實佢係應而家一個議題啊，就係講緊其實應唔應該私槍啊嘛？係 啊，即係槍械泛濫就導致你會調翻轉，可能啲人入屋就為咗偷槍，你因為有槍，佢反而驚你反抗會殺咗你，咁佢係講呢啲問題嘅，係啦。 唔係，即係其實佢係講緊當你槍係管。既然是沒辦法管制，即是壞人要有槍他說這麼容易的時候，那其實是不是應該你給普通人擁有槍嘛，其實這個真是個談論話題嘛，那如果普通人都擁有槍的時候，你就可以平衡到咯，因為你管制你就令到普通人買不到槍，其實壞人要買槍我永遠買到的，那有什麼用呢？ 槍那就死 了，是啦，你結果得啲壞人有槍，好人就沒有槍，那好人我所謂保護自己的，是不是，即如果你想像一個地鐵，你喂你有人打劫，咪真係啲人夠膽打劫地鐵嘅大佬，即係你講 New York 啊嗰啲啊，咁啊米旭咁啊，咁你試下佢阿米旭嗰下成車阿婆啊阿伯啊， 舉曬槍出嚟， 嗰個小學雞咁，咁樣你阿米旭啦，咁冇嘢玩下啫，玩下啫嚇，收埋埋啦咁樣。 喂，呢只如果係跟翻阿布斯衛士都係第五元素只嚟嘅。 即係話咧，就算阿 Bruce Willis 而家出翻嚟做，其實都係即係唔係啊？嗰套戲咁點會係唔得啊？咁係一套經典翻拍嚟嘅，但係真係唔得啊嘛！即係根本係你攞翻啲舊 IP 出嚟都要睇下幾舊，可能你舊到咧呢、這個超人特工隊嗰隻咧，因為都未夠舊啊嘛。係，咁你嗰班都係由細路仔變咗大人啫，你嗰奇連伊士活啊，大佬 係，已經變咗導演。仲要就嚟導演都掛 嗰時睇嗰班係死咗啦，最少起碼唔係而家會入戲院嘅觀眾先啦。 唔係你咁講，其實都可能冇乜人知佢係翻拍嗰套噶，係咪先？ 我唔係啊，香港我介紹佢有咁寫噶。 哦 ，OK。 我都係見佢咁寫咋，我冇睇嗰套戲啊，我叫佢咁寫咋，我冇睇啊，我見佢話係其實以前一套戲翻拍嘅啫，係啊，係啊，唔係咁我都覺得都冇問題啊。其實你講話即係。即係夜晚去行俠仗義啊咁呢啲，咁呢啲其實咧都係一啲超級英雄套路嚟嘅啫嘛。你睇而家夜魔俠都係咁噶，咁只不過係你到底佢會唔會著埋件超人衫啫？咁佢唔著，咁其實夜魔俠而家嗰個 Levis 版佢都冇噶，佢咪黑布蒙頭咪算咯。咁其實你係爭咗一步就係你有冇件嗰件裝啫嘛。 咁其實你夜晚走出嚟打壞人，咁即係蝙蝠俠啦，係咪？即係其實你現實上有㗎嘛，有個叫鳳凰俠嘅人㗎嘛，即係如果大家你就要留意一下，即係嗰啲叫做咩，即係真實超級英雄啊嘛。咁佢又真係黐到整件好似蝙蝠俠裝咁出嚟嘅，佢真係避彈嘅，件嘢係防彈嘅。即係其實佢整咗件防彈衣，即係現實嗰啲防彈衣，佢整到蝙蝠俠咁啫。咁佢就唔佢又唔係蝙蝠俠啦，佢叫鳳凰俠咁嘅，真係有條咁嘅傻佬嘅現實。咁其實你當咪有少少呢啲嘢咁咯，不過佢就現實啲，佢就冇話著到超人裝，佢就只係夜晚以個人咁嘅身份去行下仗義。咁其實呢啲就即係喺超級英雄嘅套路之下，咁同埋你槍械管制嘅呢個議題之下，即係應該又有啲 point 㗎，咁但係你發覺又唔得㗎喎。咁其實可能就因為 Bruce Willis 呢個演員已經 out 咗啦嘛，係咪？你今時今日連 Jason Lawrence 都 out 咗啦，係咪？Bruce Willis 勾咗好耐啦，咁你 Judy Foster 都好耐啦，咪先 ？Judy Foster 上一套得嘅戏系几时咧？ 我真系你问我，分分钟我数到佢都系寻日的羔羊。 哦，咁又冇咁夸张，咁啊中间佢都有话咩 Panic Room 系嘛，又话咩又话个飞机度要搵翻个女都系土 鸡。哦，最高危机，唔系喎，系咪系咪最高？ 嗱，佢之后咧有几套咧都系做一个妈咁要保护个女嗰啲咁嘅桥段嚟嘅。咁嗰幾套類似劇情，我唔理佢個地方係一個飛機定係間屋定咩一樣嘅啫。咁呢幾套呢其實當時都 OK 嘅，香港都受嘅。咁但係之後都好似少咗，即係唔好覺啊 ，Judy Foster 啦，已經係嘛？即係可能喺某啲戲都係即係客串啊，又係啊，即係佢主演好似真係唔好多係咪？我就唔好記得啦，印象中大家可以查翻啊，可能我有記錯。咁但係都輾轉嗰時都唔係咁老㗎，嗰時睇都仲靚媽㗎喎。系咯，咁你冇唔会话一跳之下突然间哇变咗老人院咁嘅咁，系啦，咁佢仲真系唔止系个样老，系行路佢都系阿婆阿婆咁嘅喎，即系脚尖啊，即系脚踭， 仲系好似脚踭唔到地系啦， 脚尖咁腾下腾下咁样，咁当然呢个系佢嘅演技嚟嘅，我唔相信啊 ，Judy Foster 平时系咁。啊、因為我見佢影相，其實 Judy Foster 平時都仲係正常嘅，冇咁嘅。咁可能呢個係一個角色啦，一個阿婆嘅角色啦。咁但係呢件事，你點樣能夠說服觀眾呢？即係你觀眾乜唔難度真係想睇一個阿婆嘅故事？ 嗱，我睇翻咧上一即係上一套啊，我比較會睇過嘅就已經係呢個極樂世界啊，即 係咩 咧？即係麥迪文嗰套啊， 那個導演拍嗰套。系啊 ，D 九 六世界，即系上次，麦迪文， 系啦， 落帝国二一五四啊，又系 做过唔知嗰个卫星嗰个女总统，咁但系其实嘅特质系从来冇同啦，系啦，从来冇同阿麦迪文见过面， 冇错，系 嗰 个 入边都仲 OK， 唔差噶， 冇话好老，咁其实而家可能都系咁嘅啫嘛，即系可能佢呢套戏实在系扮咗个阿婆嘅，唔系佢真系老到阿婆嘅，我怀疑， 系。 咁但係你成套係唔會吸引你係吸引唔到囉。咁你八尾千嬌你大家都話驅風㗎啦大佬。 係 咪係囉咁都驅風啦咁呢度更驅風咁點算啦唔係昆龍驅風油贊助㗎呢套嘢。係咪先咁雖則話嚟緊連阿 Linda Hamilton 都話出山啊而家話因為我哋已經見到啊一系列啊。Terminator 嘅竟然喂真係拍喎、哦、真係拍喎成日要去吹水喎、啊、真係拍喎、哦、下年做而家真係開鏡喂你見到有返 Linda Hamilton 呢度真係 Sarah Connor 啦原裝嘅喂我初初以為嗰係咪羅蘭扮㗎喂大佬 係呀係呀真係似呀 白髮頭髮大胡超嗰下以為姓羅蘭㗎嘛即係直情個 feel 咁佢真係大胡超真係羅蘭嗰個髮型喎仲要平時嗰、那個 啲皺紋都似呀 都睇啦，連啲皺紋都似我咁鬼似羅蘭，因為咁係咪揾羅蘭嚟頂一頂啊？Linda Hamilton我唔怕啦，咁啊揾咗羅蘭嚟頂啊，我唔知啊。咁但係你睇落去咧，係咁嘅款。咁當然，咁嗰套係 Terminator 嚟㗎嘛，係即係大家可能你係會啊覺得雖然老啦，咁但係你係翻原裝人物演出，你都有翻個意義嘅。咁呢套新片嚟嘅啫，呢套呢個 Hotel Artemis 係嘛？咁你。你整個咁老嘅角色嚟做個主角嘅時候，咩即係係咪真係 sell 到呢平時佢有冇諗過咧？係咯。咁而刀片女係呢度作為一個靚女嘅角色，但係佢又唔係咁重嘅，佢只係 being there 嘅啫，即係佢喺度嘅啫。咁其實成件事，如果你可以做一個平衡啊，咁又或者 Jennifer 喺佢嘅回憶入面，佢個仔擰住面見翻有個 即係都唔係話佢變翻後生咁後生啊，即係喺翻佢可能而家咁嘅年紀，即係真係嗰個 look 嘅。咁你又見翻真正個 Julius Foster， 咁你都俾你有翻個感覺啊。咁會唔會好啲呢？即係你唔係差好多啫，呢、這個係咪？咁甚至乎嗰個即係反而唔使佢化嗰個怪妝，咁佢怎影怎影嘅影佢啫嘛，喺個海邊咁。其實可能係咪個仔擰轉面見到喺度笑嘅咁。咁你咪睇翻，咁你會唔會好啲？你感覺上都， 嗯， 係咪？咁但係佢真係連感都冇啊嘛。咁我覺得真係你好難令你即係去睇落去㗎成件事。系啊，虽然制服有话成件事吓， 咁系咯，大镬啦，如果 系，即系你讲空姐，但系原来系阿婆空姐噶嘛，讲护士，原来阿婆护士噶嘛，得唔得？即系唔得啦，系嘛，即系大佬，即系佢嗰个妆仲要有啲假嘅，即系你睇落去系有啲即系，我唔知佢系有几多系妆，几多系佢本身系有咁老啊，但我谂佢唔多唔知又整咗啲啦，系咯。你睇落去系唔系几悦目嘅的确件事嚟系， 嗯 系，啊，咁得啊，刀片女睇得下，咁系咯，咁你咁讲即系喺娱乐性视觉上嘅娱乐性上都唔高咯，变咗， 冇错， 系啊，嘥咗啊，我系嘥咗啊呢套戏系， 系啊，我觉得佢个头其实可以即系如果识拍或者叫编剧识写咧，可以 好 嘅，可以到都几精彩添。 我谂佢其实系冇帽子嘅，其实佢呢拍呢度啲人，佢唔识拍打戏嘅，其实好明显噶。你后屘见到刀片响打咧，系靠自己打嘅。 系啊， 即系你等于 个歪 shot 咁样。 系啦，你等于嗰啲咧，搵咗阿姑姑，即系搵咗阿日本特摄片个姑姑嚟拍。咁佢你耍剑，你咪自己耍咯。佢唔系佢冇帽子噶，佢自己耍啫嘛。咁但系如果你识拍。即係可能你算啦，冇指冇唔嘅，你都識拍啊，嗰啲角度啊嘛。其實佢唔係好識嘅，你見佢打係好似普通人打交咁嘅啫。只不過你阿刀片女自己係體操底嘅，咁佢咪踢得好靚啊咁啫嘛。所以其實佢冇乜嗰個戰鬥嗰個嘅嗰個設計嘅，其實。咁呢件事又係另一件事，覺得好浪費啊！即係呢個故事，你必須要有識得點樣用鏡頭去拍槍戰啊，或者嗰啲咁嘅技巧，你冇就唔得嘅。咁對呢個導演係阿水嚟㗎，有冇得介紹一下拍過咩呀之前？ 嘩咁啊，咁我要 快啲撳下 Wiki 睇睇。 我啱啱撳咗去 Judy Force 打到等等。 我 Judy Force 打到大家都應該認識㗎啦。 叫 Jew Parents。 係阿水。 DREW。咁佢拍過啲乜呢？我等等啊 ，Iron Man 三做 Waiter。等等。 係。 咁大 Waiter 第一套咧就應該叫做 Marvel One， 哇咩嚟嗰套？唔識咩喎 ？All 咩 All Hell Marvel One Shot 啊？咩？係 Marvel One Shot， 不過 short film 嚟嘅啫，應該。 嗯。 哇！佢真係第一套電影啫喎，如果係咁，呢套係肯定長片得佢第一套。 我恐防佢亦係去荷里活裏面最後一套啊！ 佢咩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咧，佢有做呢個 story 嘅2015年一套。 係啊，即係負責 story 咯。但係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邊集先？你講 嚇？啱啱嗰套。2015年嗰套，即 係 上面嗰套，第五集啫，係啦。 但 係依家嚟緊 有好多人喎，又唔係得佢一個㗎，係嘛？ 係啦，佢應該可能係即係起咗個大綱，跟住就唔係叫威塔維。 唔係，就算呢啲咁嘅所謂 story 或者就算 有兩個， 對好多 有兩個， 有幾個都唔係好奇㗎，即係呢個好普通嘅。咁你話有粉寫咁，唔知佢寫咗啲咩嘅啫。第幾 睇套最差啊嘛，我覺得第五集不嬲最差啊嘛，寫得。 唔係，同埋佢本身呢套都有原著㗎。第五集 听唔到咩？ 佢话第五集有原著嘅， 咩意思啊？ 定系佢？哦，唔系 ，sorry， 冇嘢。呢个系佢原本嗰套 ，OK， 即系原本嘅 Mission Impossible。 咩啊？咁佢改乜嘢？第五集乜嘢？ 冇。 哦，你话第五集嘅原著系佢写系嘛？即系 唔系，冇嘢，唔系。 我真完全唔知讲乜系嘛？ 唔系， 唔知讲完咁想你讲乜？咩系佢写？咩系佢写？ 唔係佢寫，冇嘢。 唔係佢寫 ，OK 得。咁啊得啦，唔係佢寫啦。 即係總之，佢應該係長片嘅第一套。咁我估即係會完咗佢荷里活嘅生命㗎啦，係啊，即係冇啦，即係差唔多，係啦。 嗯，應該冇啦，係啦。咁啊，希望其他演員冇俾佢影響啦，因為其實其他人就演得幾勞力嘅，講真就。其他人冇偷懶嘅，你就算督片女邊個都好，就算你話嗰個鱷魚頭老襯底都好，都冇嘅，即係佢都即係佢都係要點都拍翻佢，佢就要夠賤嘅。咁其實套戲演啲人係冇問題嘅，係會真係拍得渣嘅啫。即係其實呢套應該係行翻啲可能溝片路線又好咩，都唔會死㗎。 嗯， 你打到好流，你咪行溝片路線咯，咪真係上個人個頭會爆嘅，咁跟住有啲扯濕彈出嚟，咁都得嘅喎。 都冇话要拍得真係要好靓㗎喎，咁你都係睇你点拍，咁你唔識得拍得好靓咪拍偷片路线囉，我佢都受㗎，咁但係佢係最弊係佢原来避开咗打。 吓 呢个古仔有得避开打嘅咩？係有嘅，我介绍俾大家睇，以前有一套叫江湖夜雨十年灯啊。你听个名字都知闷啦。 系咯，即系嗰啲似打游戏嚟喎，即系 唔系打游戏系列，武侠剧嚟嘅，唔系咁啊，台湾定边位度，总之闷到你晕低。咁啊，咁啊，咁佢做咩嘅咧？每次一去到埋牙一打，咪住， 系， 咁就唔打噶啦，永远都打唔成嘅。 系， 呢个就佢嘅特色。 OK， 唉，咁啊差唔多啦，呢套系呢啲咯。咁你唔谂住打，唔好拍武侠片啊，系嘛？即系你睇星战咁冇战争咁系嘛？点解咧？即系讲耕田嘅故事有碌啊，系嘛？点样搵到水源啊？嘛，讲佢系嘛？算打啦，即系你开个题，我都讲过好多次啊。你开个题，你要拍得到个题嘅。你个题是战争片，你首先要拍到战争片。你呢套系杀手片，你睇一件事就要拍个杀手、杀人吓，同埋战斗，系咪？当然佢有杀人，咁咪就系杀人咯，咪擒上个人度捽一刀咁咯。就係咁囉。咁但係人哋就算係嗰啲香港嗰啲留到香港嗰啲啦，咁佢都有好多廢話㗎嘛，又話咩睇下點樣就係殺人好用好多出奇嘅方法，咩將個尿兜通電呀、啊、之類呀、啊。大家冇睇過呀、啊。 你會玩到你打死、 啊。你冇睇過咩？尿兜通電冇睇過咩？ 冇 睇過呀、啊。嗰套好勁喎。 等我尿落去嗰陣時電返上去㗎嘛。 係啦，冇錯啦。喺屙尿内嗰下电翻上去咁样，有啊？ 听讲好似系 冇睇过咩？唔系你冇睇过，唔系我唔系讲现实上得唔得？即系起码咧，佢有谂条，即系死得好抵死嘅桥。即系呢条桥亦都唔系净系杀到人咧，觉得抵死啊嘛！即系等佢屙尿咁样嗰下嘢电翻上去，等佢电到窿咗啊嘛！电到变咗条炭啊嘛，某度吓，唔死都变咗条炭啦，系嘛？咁你變咗你呢啲係即係叫做有啲橋最少係咪？但係我都覺得都唔係話好好㗎啦，即係咁。但係佢喺啲殺手嗰啲嘢度，唔係你九把刀都好多呢啲啦，係咪？咁佢咪成日喺度睇喺殺手古仔度咪喺度扭橋咯？咁其實你話佢係咪處理到殺人嗰 part， 可能佢都唔得嘅，但係佢咪喺度俾啲橋你咯？咁但係呢套咧既冇殺人，唔係即係既冇打鬥啊殺人佢有，但係亦都冇殺人有咩特別橋啊？你就係一刀咁片死個人啫嘛，咩咪最 raw 咯？系嘛？咁你就算连死我杀手不太冷，系佢都系一枪一个咩？咁但系其实佢系有一个场面上嘅铺排噶嘛？ 系啊，系啊， 佢就唔系话个桥有咩特别，佢都可能 系 通常间屋咩？佢打得型系啦，咁人哋喺画面上有铺排啊嘛。咁你乜都冇，画面上又冇铺排，桥又冇铺排，乜都冇，杀人就杀人。喂，咁杀人好易嘅啫，一刀一个啦。 系啊， 即如果对方系冇防备嘅话，有咩难度啫？咩戒戒颈咁咪死咯？冇嘢噶，咁你会唔会好睇先？唔好睇系咪？成件事咁点啫？你想俾咩观众啫？即系呢样嘢就系我谂佢失败嘅地方啦。咁如果大家尽情咧，咁大家可以即系入场咧，去即系一睹呢套戏嘅风采啦，系咯， 系 咪？ 好，咁啊，差唔多啦。呢套《绝命酒店》真系就睇完就观众绝命，系啦，冇错，系啦。 我唔系导演绝咗命。 一齐死啊！ 系，总之死晒，系啦，票房又死晒，咁啲老板又死晒，系死晒嘅，基本上呢度系 ，OK， 暂、时嘅票房都系仲系回唔到本啊，好大镬，系，咁我谂佢都等住落噶啦，应该都系，咁我唔知道香港点啊，我哋冇睇啊吓，睇下香港即系大家反应点啊，系咯，有早期 冇咩人讲咯，我嗰晚睇其实真系好少人啊，好阴功啊，十零个啫又系， 嗱我依家 冷气会冻啊， 睇一睇个网上资料咧吓。就是上映就187场，但是那个数字就得个1566。 排在第几话？ 第四。 排第四。 哦， 系啦。 正常咯，正常咯。 那个大佬可以退货吗？都高过佢。 有兴趣去睇啦，又系嗰句。 即系我谂佢的确个画头都唔多唔少呃到下人。 系，梗系啊。 系啦。 我谂九成人都系俾个画头呃入去啊。 嗯。咁我觉得呢套戏其实应该派介多啊。 即系唔系应该嗰啲派啲戒刀，但系手术刀形状嘅， 就當係嗰啲即係紀念品。 咁啊，啲凳就換換啦，係啦，即係得閒換換啦，即係啲打發泄班啦，冇辦法。即係其實個發泄位就係你自己界凳嗰下㗎啫。或者插大髀都得啦，你自己揀啦。好，咁大家睇睇下，即係如果唔順扯，咁我覺得呢套戲佢個 setting 係好科幻，同埋個 setting 好得意嘅，係個設定啊，世界觀都好得意嘅，咁係全部喺曬呢度咯。一執行嗰樣嘢就舐曬嘢。 係呢、這個 WMOV 都真係嚇、好嘢喎，俾佢守住咗喺呢個 4.1 分喎又。 哦，咩意思好好嘢咧？ 吓、咁 分啊？ 系啊，四点一分都。 我都唔知嗰个嘢点计啊！你唔好理啦， 我 冇意思嘅。 佢系跟呢个每个人，你喺嗰度如果有留 comment 嘅，咁你会俾个分嘅，咁佢咪拉个平均分咯。 哦，咁嗰啲可以做马去成嘅，唔需要理会我。 系，当然系啊。 即系你系实质佢有咩场次啊？实质佢而家嗰个咩？你睇翻呢啲得噶啦。 系。 咁 正式 数据到底 系咁啦。 即係其他地方有冇 comment 啦？咁冇乜係咪？好少係咪？係。咁即係呢套嘢，就算睇完都鬧都費事啊！即係衰到咁啊！即係其實咧， 引唔到話題講咯。 你睇完哇，孖叉佢其實你都演好啊！原來係再衰啲就係都唔想講。啲人睇，走啊，走都費事講，鬧都費事，其實係好差㗎。係。係啊，係啊，係啊，係。咁所以變咗咁啦，咁大家想一睹風采啊！大家真係要睇下啦。 好。 咁不如睇翻 Julie Foster。早期嗰啲的士司機啊，係啦， 係啊，的士司機啱喎，你講， 唔 係 嗰 樣咯，最應該睇 嗰啲唔夠脆啊嘛，再脆啲，即係佢出道，咁啊嗰時嗰套成套細路仔做嘅歌舞片嚇，即係嗰套係一套黑幫片咁嘅搞笑，但係佢啲槍係射奶油嘅，射 cream 嘅，咁啊朱莉科士打入邊係做呢個一個唱歌嘅。即係嗰啲歌女咁嘅，喺個夜總會唱歌嘅，咁嗰度叫做咩北斯馬龍咁上下嘅，如果冇記錯，我哋有貼翻成套上群組嘅，大家自己慢慢欣賞嘅。OK， 不過佢唔係主角嚟嘅，佢即係佢係其中一個出場嘅角色嚟嘅啫。咁 Julie Foster 係比較早已經即係出道啊，即係十幾歲已經，即係靚妹十三四歲嘅啫，嗰時佢應該有嚇。得，係即係你見佢著件低胸裝係好笑，冇嘢睇嘅。是冇一啲都冇㗎喎。係。即係白板。咁但係嗰套戲演出嘅所有都係細路嚟嘅，即係啲男仔都係十歲十一二歲咁，所以你睇呢你就當係一個笑，其實一個搞笑嘅細路仔歌舞片，咁但係佢個故事就係、是、其實係 serious 嘅，咁先抵死呀。佢故事唔係傻㗎喎，係真係一啲黑幫故事嚟㗎喎。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即係嗰套我包你好睇過而家好多戲嘅。系，但你要顶得顺咁旧，同埋佢又玩啲大家好唔中意啲好上海滩嗰啲咁嘅味道嘅嘢咯，吓佢直情系嗰啲上海滩教父咁嗰啲咁嘅故仔，吓咁但系你明知唔系噶嘛，因为佢班细路仔喺度做，你觉得佢玩，即系佢哋做紧舞台剧咁嘅嘛，你觉得？但系佢系实景噶，佢实景做噶成套系，我翻嚟介绍大家睇翻呢啲嘅 ，OK？ 仲好睇啲，系讲真，系好多经典旧戏，虽然慢啲个进度，但系其实套戏讲好多嘢啊，同埋里边个。藝術成分都比而家高好多。